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在2021世界五 G 大会上，科技与智慧的结合尽显五 G 科技的硬核实力。回顾两年前首届世界五 G 大会举办，恰好是我国启动五 G 建设的元年。如今五 G 建设与产业发展提速，本届大会以五 G 深耕共融为生为主题，将目光投向五 G 的飞跃之路，聚焦五 G 的跨界融合。连续几天来，在北京亦庄，全球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产业、经济、创新等关键词，共商五 G 未来发展大计。那么，五 G 正在哪些产业领域加速落地和实践？除了网速更快，五 G 物联网还在通过哪些方式改变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来关注世界五 G 大会，探讨五 G 发展如何与产业应用共融共生。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呢，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欢迎您。 陈磊好，李老师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闻评论员李老师，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陈磊好，刘老师好。 今天我们就从世界五 G 大会的主题来说起吧。我们关注到，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五 G 大会的主题是五 G 改变世界，五 G 创造未来。那么2020年呢，是五 G 赋能，共赢共享，五 G 加 ，By All for All。再到今年2021年，主题就是五 G 深耕，共融共生。那么通过这个主题表述的变化，我们能够感受到五 G 的一条怎么样的发展之路呢？刘老师。 应该说这个主题我是感觉到应该从2019年开始，我们谈五 G， 也就是正式的我们开始国家对于五 G 进行了商用化时代。应该说这三个主题也分别反映了这三年整个的五 G 推动的变化。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应该说是最早进行五 G 商用化率先发布消息的是韩国。那么我们同年也发布了这个商用化的消息。也就是说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五 G 能不能改变世界创造未来，这个大家是一个新的一种展望啊。那么但是实际上201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五 G 的一些我们叫做国际电信联盟对于它的一些技术的终结还在讨论，也就是说它还在有冻结状态的，还没有完全冻结状态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已经开展了五 G 的商用化的一些布置。那么这里边的布置里边应该说首先就是要将5G 发展使用的关键的技术设备要进行铺设，通常我们也可以叫做基础设施的一些改变建设。那么这个呢，恰好呢也切合了我们国家的新基建的发展规划，所以说在我们新基建发展规划当中，实际上我们就走入了 5G 的先进设备的基础设施的布置。那么到了2020年，我们可以看到主题改变了，叫五 G 赋能，共享共赢，五 G 加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实际上五 G 赋能这句话如果要理解的话，也就是过去我们通常说互联网，那么带来了通信技术的变化，后来又来开始互联网加，甚至加互联网。那么整个的核心就是一句话，也就是互联网在为我们社会的发展在赋能。赋什么能呢？赋上一个网络信息化带来的一些好处的能。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可以看到五 G 赋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五 G 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变化。这个就是当时的2020年的话题。那么当然2021呢，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五 G 的深耕共融共生。那么这个深耕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我们五 G 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一个铺设水准，那么在社会上的使用也达到了相当的覆盖，但是还不够，我们还要在五 G 的技术的覆盖范围之内还要进行更好的融合。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融合也是包括了多种多样。我们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的建党一百周年的大型晚会上已经使用了 5G， 它的传输啊，包括它的一些虚拟画面必须要求有大宽带，而且呢尽量低延迟，是打通量。所以说在这里边凡是能够需要 5G 能够提供出这三大特征的，比如说大宽带、大通量、低延迟的这些社会上的相当一部分的一些场景，我们已经在使用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老百姓普通的大概感觉不是很明显，可是在相当需要这些三大技术特征的场景已经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还不够。不够的原因在于哪儿呢？因为这些场景往往是跟我们的生产实际啊，包括我们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使用有关系。很多行业还没有利用好这一技术，所以在这里面要深度的去挖掘，让我们各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啊，包括我们的生活层面、生产层面、特殊的场景层面，都要使得 5G 技术得到很好的发挥。所以我认为这三个主题的变化恰好能够反映出 5G 这三年的整个的建设发展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重点来关注今年的这个主题哈，说到 5G 深耕共融共生，我们又应该怎么来解读这个主题更为深层次的含义呢？李老师。 我觉得共融共生啊，应该说有一个接续性。去年呢11月的时候，我们在武汉中国的 5G 大会主要强调是工业互联网。那么这次共融呢，我想应该是强调民生以及工业互联网，它实际上是有几个重点，一个是智慧城市，一个是数字城市，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民生。那么这几点呢连接起来的话呢，表现了一个共融的主题。过去我们说互联网5G 也好，或者是未来的 6G 也好哈，主打的是这个物联网，打的是未来的人机物的低时延的联通，包括我们未来的城市交通里面的智能汽车、车联网之类的这种概念啊，这其实呢更多的强调了城市啊、工业啊这个领域。但是这次的融合呢，实际上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强调的是民生。应该说 5G 是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换句话说重点呢还是要提升我们城市化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另外呢，我们马上在北京要还召开冬奥会，那么我们怎么样利用 5G 赋能冬奥会，通过科技的应用能够，特别是 5G 6G 的应用能够提升到我们冬奥会的体验水平，为奥组委啊打造一流的调度啊、组织啊等等一系列的北平和平台。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啊，这次讲融合呢，其实我们是强调了能力基座的开放，实际就是说高科技的能力始终实际上是定位于或者着眼于未来我们的近多的应用场景啊。那我们为了提供这种近多的应用场景，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有能力的或者说是带宽比较大的，然后时延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基础性的这个平台。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次呢确实也强调了我们怎么样去开放那些 5G 的能力基座，主要是指比如说云端啊、边缘计算啊，这个刘老师一会儿会讲的，区块链的应用啊，特别是 5G 6G 里头，其实我们未来主要要解决一个安全问题。因为我们未来啊技术的应用啊更多的是一些复杂和敏感的领域，那么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领域呢是要求绝对安全的，不能说差不多吧、大概齐吧，这个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包括我们最近以来，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智能汽车这次我们出的一些事故都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未来我们对安全的强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整体这个融合的大基调里面包括了我们的方方面面，其实就是着眼于未来更好的应用。我先说这么多。 好，那么其实这个共融共生哈，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是对未来提出的希望，尤其是共融共生的这个边界标准哈，以及这个方式问题。那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电信呢发布了一个统计，说目前 5G 在垂直行业的进展当中呢，占比最大、最为活跃的部分呢，还是在工业，比如说像这个矿山啊、电子制造这个行业等等哈。刘老师，为什么是在这个工业领域的应用是最为活跃的？ 它这个还是跟 5G 的一个特殊的技术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知道 5G 呢，它在技术上是利用了高频段的一些特点。那么高频段呢，我们知道它的传输的距离就有限，但是呢，这一段频段如果不利用上，对于我们的通信发展来说是可惜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开发高频段这个技术的时候，那你就要解决我们的信号的传输。采用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多组网方式，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一个基站呢，并不是一个传输，它是由多个发射塔组成的一种传输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就要求组塔的这个设备就比较多。如果说大面积覆盖，对于我们民用来说呢，因为我们对于这个 5G 的三大技术特征，我们叫做大宽带，包括大通量，包括低延迟，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现在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对于特殊行业或者是工业企业特殊场景，它是有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想让 5G 的技术商用化的非常好的话，应该是对这些对 5G 需求非常大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地方率先布置。这样的话呢，容易把我们有限的资源率先的商用化上去。根据你刚才提的，比如说矿山电子制造矿山，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些矿山大量的矿石的运输车，我们现在都是无人自动化的。那么这个自动化呢，有的是磁导轨形式的，有的就是5G 直接连接形式的。在这里边实际上呢，就是它需要的就是低延迟，要求我的整个的这个数据传输速度要非常快，而且呢量还要非常非常大，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我的矿山的整个的运输环节能够达到平衡，能够达到安全。那么实际上在这里边除了矿山之外，比如说港口，实际上香港的飞机场机场内的物流的运输车也是自动全自动的。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是特殊路径，它也是用的 5G 技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需要有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一些展出的，那么它也需要这个 5G 技术。所以说呢，就是最早我知道我们国家在 5G 技术进行试验的时候，我们是上海的世博会率先采用了 5G 技术。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这些年也不断的应用在大量的世界性的展会呀，包括博览会呀，那么局部都在搭建 5G， 它就要求我的信号传输要非常好。当然未来我们的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会要有大量的 5G 技术。那么为什么智慧城市建设现在呢智慧设备很多，就是 5G 技术用的不是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智慧城市就等于说覆盖了整个城市界面。那么现在呢暂时啊没有铺设到这么完备，那么我们通常个人是体会不到，因为我们的 4G 啊或者说是交叉性的 5G 局部的，我们觉得看不出区别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大通量的这种低延迟的要求，不明显。但是呢刚才就李老师说的，如果你的未来驾驶或者说我们叫自动驾驶，那这个就要求你的传输要求非常快。 5G 在谈到的时候，我们从往往来老用一句话，就是 5G 的技术是一种万物互联的技术。那么万物互联呢，就是什么都得连进来。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当你车的采摄像头也好，感知雷达也好，你采集大量数据，必须得要迅速的跟道路上的相关的一些智慧设备进行连通，那么你才能去很好的规划行进路线。另外呢，我们知道家里现在我们个人的家里现在电信设备越来越多，但是我看到的周边的使用的情况还没有完全互联到一起。所以说呢，当我们家里的智能设备非常多的时候，都需要连接到一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 5G 对于我们的技术带来的变化就会比较明显。你要没有 5G 技术，很可能你想启动一下比如说空调，那可能它就启动不来，也可能它三分钟之后才启动，或者十分钟才没有启动。那么在这个时候，那 5G 呢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个感知的变化。目前呢，因为大家还没有这么多的互联状态，所以说还有体会不到。再加上我们现在的 5G 的基站全国呢现在已经布置到60万到80万个点，现在与我们全面推开在城市里达到人人使用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的确啊，可能是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应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力量就显示出来了。那我们刚才提到呢，更多的是在矿山电子制造。那其实呢，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跟这个中国电信的统计呢也是相吻合的，就是除了工业之外呢，往下其实是在这个政务方面啊，比如说智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在这个政务端其实用的是比较多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医疗和交通的行业，然后就是教育和金融。那也请教一下李老师啊，为什么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走势？ 大家也知道，就是宏观上来讲，我们是要打通六个方面的合作领域，新基建、人工智能、AI 啊、智慧城市、政务支撑和网络安全，最后是应急通讯。其中这六个领域里面，基本都是跟城市治理现代化或者叫城市管理现代化相关联的。应该这么说哈，现在我们城市化的整个的管理水平，包括刚才刘老师所说的车路协同也好，将来我们还要搞城市的这个大数据的管理，包括各个社区的利用这 AI 技术，利用大数据摄录像设备连通起来，对社区进行有秩序的或者说是精细化的精准化的管理，都会起到一些重要的作用。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是想提供一个什么要点，数字民生这个板块目前是我们城市里面很关注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什么叫数字民生，讲很抽象的概念，很多人都听不懂。我们这样说哈， 5G 现在目前可以提供除了室外定位以后，可以提供室内的定位，精度可以达到 0.3 米，也就换句话说，两个物体距离如果是 0.3 米的话，它就可以识别定位了。过去我们利用打车软件也好，导航软件也好，相对而言都是室外定位比较多一些，精度也可以低一点，不用非常精细。但现在呢，我们要在室内进行定位，比如说我想把室内的 A 物体移动到 B 位置，然后 B 物体从 B 位置移动到 C 位置，这些所谓的数字化管理或者说人工智能的情况下，智能控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自动的利用我们的网络，利用我们的平台，利用我们的设备，远程的来冲这个物体的运动在室内。包括刚才刘老师举的这个例子，我们现在的展览会啊，里面很多很多展区展品都需要这种室内的技术。所以数字民生就要体现到具体的应用端上，能够提高我们智能控制的精度。当然数字民生包括的方面其实是特别广泛啊，怎么样利用 5G 技术能够提高我们观看冬奥会的这个体验，能够把 AR VR 技术虚拟视频的等等一些技术使用到极致，能够让参观的、参展的、观看节目的这些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真真正正的网络的这个能力，能够让他们真正体会到。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是一系列的策划和应用。其实 5G 呢，不像我们一些金融专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建立起这么个 5G 网络会不会没有应用啊，没有应用场景，会不会把钱乱花掉了。我从现在这个时点上来看，这些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应用其实还是很多的应用场景。 在2021世界 5G 大会上，科技与智慧的结合尽显 5G 科技的硬核实力。回顾两年前首届世界 5G 大会举办，恰好是我国启动 5G 建设的元年。如今 5G 建设与产业发展提速，本届大会以 5G 深耕共融为生为主题，将目光投向 5G 的飞跃之路，聚焦 5G 的跨界融合。连续几天来，在北京亦庄，全球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产业、经济、创新等关键词共商 5G 未来发展大计。那么 5G 正在哪些产业领域加速落地和实践？除了网速更快， 5G 物联网还在通过哪些方式改变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以及新闻评论员李丽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这个共荣共生呢，可能确实有很多行业哈跟这个企业与 5G 呢在积极的拥抱，但是好像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 5G 离我们的生活呢并不是那么的密切，也确实有这样的困惑哈。比如说之前 4G 牌照下发之后，短短一两年之内，包括移动电商、在线外卖、网约车、短视频等在内的这个多个跟我们个人生活相关的应用迎来了爆发，被大家所青睐，也是崛起了一大批引领时代潮流的企业。那么按理说呢，这个 5G 比 4G 时代的市场基础是更坚实了，但是 5G 牌照也下发了两年多了，还没有出现跟个人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业内说的这种杀手级的应用。那么这当中的原因呢到底是什么？未来预计 5G 什么时候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个人的生活能结合得更加紧密呢？刘老师。 其实刚才李老师我们俩都聊到这个，它是由于 5G 的技术的特点，高频段要多组网方式。那么这个多组网方式呢，现在如果城市的全域覆盖的话，目前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现在对于 5G 的这三大特征，就是大通量、大宽带、低延时的需求不明显，也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杀手级应用。那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家里看个视频，通常情况下我们4G 完全解决了不卡顿，甚至你打一些比较大的游戏它也不卡顿。但是呢，如果说我的游戏再大一些，那么我的家庭的视频或者说是我们电视里号或者说我们的传输达到了 8K 或者 4K 以上，在你这个要求之下，如果说我要求的是完全是 3D 形式的，而且的 3D 的像素非常高，目前我们网络很难做到。不能做到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目前我们提供这种视频的来源就没有，或者说不多。那也就是说在4K 或者是到 8K， 我们知道你去买电视的时候他会给你说我这是 8K 清晰度的，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的通量要求就很大。那么只有通量要求很大的时候呢，你才需要这些技术，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的这种应用还没有，不是不能做，是因为它也牵扯到方方面面。也就是说 5G 解决的是万物互联，那么目前为止如果你只看一个 8K 的视频，这个已经对宽带有一个要求了，但是呢如果你还不能做到万物互联，我们可以说我看不了，我看 4K 的行不行？我看 4K 我视觉感觉也不错。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容提供商也提供出了大量的涉及到虚拟现实的 VR 类的或者是 AR 类的，需要我们戴上一些眼镜头盔来观测的，包括这些游戏，这个时候明显的你就会感觉到有卡顿，那么有卡顿它就效果不好。那么当然效果不好里边牵扯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 VR 你戴上眼镜或者是类似的头盔，那么它有生理上的一个延迟，也就是说在短的一个范围内可以，当你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地方进行 VR 演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生理上的一种头晕的现象。这里边呢就跟我们的传输跟生理特征都有关系，就是我们传输还没有做到低延迟，那也就是说当我的人的这个感知头已经转动过去了，可是呢我们的画面还没有跟上，实际上就是目前 5G 还没有应用上去。但是呢不可能说大家天天戴着头盔走虚拟的在家里边，目前还没有人这么做。所以说呢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 5G 的三大特征技术特征我们暂时还用的不明显，只有当我们这些内容提供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包括我们的万物互联，就家里电器全部都连上，都要求大通量低延迟同时使用在线不卡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 5G应该说就体现出它的优势。所以说呢随着我们的 5G 铺设基站的密度增加，我们生活当中能够使用到的 5G 就会越来越多。生活当中如果你拿着 5G 的手机，你走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地段 5G 信号是有的，有一些是没有，但是你注意一下，有 5G 信号的往往是科研院所、高校或其他相关一些特殊单位附近，因为他们工作上可能就有需要。所以说在这里边还得要再过一些年，说也可能明年当我们再开 5G 大会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标题就已经变了哈，叫做万物互联，五 G 共荣共生，也可能会变这个标题。 嗯，确实是非常的值得期待。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呢等10部委也是联合启动了五 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到2023年哈，这个时间不是很长。然后提出说到2023年要实现五 G 在大型工业企业的渗透率呢达到35%，重点行业的这个五 G 示范应用标杆数呢要到100个，还有五 G 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年均增长率呢要达到200%，提到这个三大的指标哈，感觉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迫的。那么也请教一下李老师，我们提出了这个目标了哈，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期待。那么您觉得在5G 未来要持续的这个演进的道路上，可能还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这些挑战？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目前 5G 基站总共全国也就不过布局了是100万了，其实那么多场景可能100万个并不够，所以这里边可能就要考虑很多问题。瓶颈就是说，第一要有应用，我刚才已经论述了，其实找应用场景并不是很难的事儿。下一个就稍微有点困难的，需要平衡的就是成本。因为大家知道4G 跟 5G 的基站是不一样的， 5G 来讲它是分布式的，换句话说它要布局的比较多一些，比 4G 的要多，不能完全在 4G 原来的设备基站的基础上它需要一些新设施，这个就需要考虑一个成本的切换，或者叫切换的成本。先说这个标杆企业啊，当然主要还是指 5G 既然有成本问题，有刚才刘老师所说的这个大通量、低延时、宽带大的这些三个技术指标的问题。那么刚才你提那几个标杆企业啊，我这边还看了一个另外一个数字，现在我们全国 5G 应用案例现在已经超过10000个了。那么主要都是哪些领域呢？钢铁、电力、矿山等一些22个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领域。其实我理解啊，确实初期的时候 5G 的大规模应用推广主要还是用在了产业上，或者叫国民经济产业链的阶段上。譬如说江西省有一个 5G 产业园，建成投产运营不到1年的时间，落户了24家与 5G 相关的企业，主要就是要依赖于 5G 的这个介质滤波器，用于基站信号的分选过滤啊，保证信号的这个精准传送。他们这些客户是对 5G 基站或者 5G 的技术标准是要有强烈的或者说是比较严苛的要求的。那么这些国内外的主流基站的 5G 基站这些供应商就要向他们来提供设备跟服务了。比如说江西的这家创新材料公司吧，他利用这些 5G 的技术，特别是在车间层次它使用的这些技术，今年上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底，下半年的订单呢还在不断的增长。他们还计划新增2到3条生产线，产能要提高2倍到3倍。所以在这一系列的生产车间和技术产业链的应用方面，它对 5G 就有着强烈要求。换句话说，你在这些产业园里面布置高效率的或者是成本较高、规模多一些的、规模大一点的 5G 站网，你就经济上是划得来的啊。你譬如说广东东莞有个电池管理芯片企业正在筹备上市呢，那它呢是研发生产这个芯片的企业，主要是对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的手机提供这个芯片，到今年的9月份，它累计的发货量就到达10亿颗了。它这么大的发货量，它就有产能和产量以及营业额来覆盖你广泛布局、分布式布局比较大的 5G 的网络，它就有能够覆盖，因为它营业额很大，所以它就能覆盖。其实结合到刚才咱们跟刘老师讨论的问题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拿不着王牌的应用，或者叫很让人家吃惊的这种应用，而是说你要考虑成本啊。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就正好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 5G 生产园区里头优先采用这种技术，这是有原因的。换句话说，实际上还是一个市场行为，我们不能够希冀说我们就不计成本，不顾应用场景，我们就盲目的去发展扩大5G 的网络规模网络覆盖，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要跟这个应用结合起来才有效我先说这么多。 嗯，切切实实的能落地才能够体现技术的价值。 目前呢 5G 正在向各个行业包括消费领域啊还有社会民生来跨界协同应用。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哈 ,6G 的研发也开始了。那么在今年的世界 5G 大会上不少与会嘉宾呢都提到了 6G 的未来的发展的路径。刚才刘老师提到哈 ,5G 是万物互联，那么 6G 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在 6G 发展之初呢应该做哪些更多的这个尝试和思考吗？ 实际上关于 6G 的讨论应该说讨论的非常多。从2019年我们的 5G 开始商用化阶段就已经在讨论 6G， 而且这两年的关于 6G 的相关的一些报道非常多。但是呢在这里边确实有一些问题，很多报道呢就有点超前了哈，那有的时候超前的比较多哈。今年的这次 5G 的大会专门有个论坛，就是未来移动通信论坛，讨论的主要是 6G 问题。现在 6G 的问题还在技术探讨阶段，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形式。那么我们知道世界电信无线电大会呢是对于世界通讯的标准是有制定的啊，所以说对于 5G 来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年刚刚它的217 5G 的技术呢标准呢它是要冻结了。那么 6G 呢还在探讨，倒是分配的一些频谱，各个国家呢都在进行 6G 的技术上的研究。那么 6G 能干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讲，目前 5G 还主要是为人服务的，那么对于海域、疆域，包括人烟稀少的沙漠等等，在没有人迹的地方，目前是没有什么电信号的，也就是说它的覆盖性、广度性还是不够的。那么目前整个地球的 5G 的信号占到了 6%， 地球上的土地面积的 20%， 也就是说还有接近 80% 还没有信号覆盖，郊区了或者很远的山区找不到信号的。那么所以说在这里边呢，我们就要考虑到天空跟地面要结合起来。可以说卫星呢基本上是有广度的一种概念，但是呢带宽的概念呢还是我们现在地面上的 5G 的概念比较强。那么在这里边卫星的接入路线的传输与我们实际的传输连接技术上空口上都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广义全球覆盖包括我们的带宽的要求无法做到有效的结合，这个结合里面牵扯到大量的基础学科的技术。你比如说卫星与我们的通信连接一定在低延迟上就效果就差一些，高速率上它效果也差一些，抗干扰能力它也差。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利用卫星结合我们的 5G 技术有效地做到高空低空地面跟我们的卫星的连接完全一致，就是要有技术了。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马斯克国内的很多报道啊，说得很好啊，大规模的星座发展，全球均匀覆盖，但是实际上它的业务分配非常不均匀，可以说它大规模的低轨卫星座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尽管马斯克他能做到一次几十颗卫星发上去，甚至可以接到上百颗，那么实际上在 6G 发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华为公司也是在18年就开始了 6G 的技术研究，也提到了发射一万颗低轨道的卫星。这个时候 6G 的低轨道卫星与马斯克的这个他的星链的技术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天地融合，那么网络层次的融合是哪一层，网络协议的融合是什么协议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互联网是个 IP 的，不同的网络我们可以给它统一协调，但是呢空口融合是底层，从网络技术来讲这种统一的终端还是有一些复杂难度比较高，那么这里边可能更可能需要到基础算法，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基础研究才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华为的这个任正非先生还是一直在讲要加强基础科学的一些研究，材料科学的一些研究，因为这里边牵扯到很多。所以说在 6G 上现在还是大家在探讨，未来一定会走向天地融合，但它不是简单的做加法，不是说你就地面有个网络卫星网络然后你就连接了啊。所以说的它面对的通信信道特性也都不一样，那么在通信上还历史上从来没有把这种方式联合起来，所以说呢大家都还是在探讨。 好的，李老师。 其实刘老师说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算账只算硬件的这个成本，基站的成本那是很小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应用软件，